好像天空般晴朗，只因那离人般的女人，她穿过我的心。我爱这精彩的世界，交织着太多的悲喜。我爱这精彩的电影， 已经五点钟了，快要下班了，努力再冲刺一下，不要偷懒哦。我是潘玮柏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。